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。 Thank you.

去牺牲，太容易让自己沉沦，太容易不顾一切，满是伤痕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我还是奋不顾身了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我相信有点可能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